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浩浩汤汤。咁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是、动物与人。咁啊，头先讲到一个题目咧，哇，真系已经我哋越嚟越深入啦，系嘛？咁但系咧，阿 Jeffy 问咗个非常之好嘅问题， 好多人都问嘅， 好多人都问嘅，就系、是、话其实喺生命喺地球上面嘅演化嘅历程上面咧，高等智慧或者吓高等嘅思维嘅出现，究竟系完全系一种偶然，抑或系有某一程度上嘅必然？哇！呢个问题深啊 ，Jeffy， 但系冇人有答案，因为个问题我哋就系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啦。你话呢个星球上面有两种智慧生物，哇，咁又唔同啦。哇，原来咧我哋咧海入面咧有一种智慧生物吓、啊，海豚人啊，原来咧喺呢个树林入面咧有一种高等智慧生物叫做鸟人，系、嘛？咁样咧喺呢个西伯利亚有一种啊啲雪豹叫做豹人。诶，咁我就打不到你、啊。哦，原来。即係嗰個都係一個進化上嘅必然嚟嘅，即係某一程度上必然嘅，係咪？咁我哋都叫做即係大過一個，我哋叫做樣本數係大過一啦嘛，係咪？但係而家我哋就係一個 sample of one， 我哋係 sample of one， 咁你點死呢？根本就冇統計學可言、所以你話佢嗰個或然率呢係計無可計嘅，係咪？你話佢係原來係一個我哋叫做 statistical fluke， 嗱、好多時大家去打台波呢就話符碌，而家我哋好似都间中咧，虽然好古老啦，呢个讲法啦嘛，你都系符碌嘅啫，咁样系嘛？咁大家知唔知符碌呢个字点嚟咧？就系、是、fluke，fluke 哦 ，fluke 咧其实即系撞彩咁解。通常咧人哋打台波咁就你吓一 Q 咁，哇，好艰难嘅，打到入嗰个窿度嗰个袋度，你打到入去，你撞彩啫，咁啊 ，it's a fluke， 咁即系我哋叫符碌啦。咁即系话咧，原来我哋人类嘅出现喺地球上面咧，系完全系符碌嘅。即係一個呢，嘩，即係係難得到不得了嘅偶然嚟嘅。咁所以即使我哋第時去到宇宙入面，即係銀河系也好，或者更遠也好呢，我哋可能搵到呢係無數嘅星球呢都係生機勃勃。但係佢哋呢最多都係去到黑猩猩大猩猩。咁嘅智慧嘅啫。係、有呢個可能性㗎，係咪呀？當然另一個可能性就唔係，原來高等智慧、高等思維呀、高等感情呀、呢種咁樣嘅演化呢其實係好大必然性嘅，即係生物去到一路咁演化去到某個地步嘅複雜嘅程度、生存競爭呀、諸如此類呢，就自然就會出現高等智慧㗎啦。咁所以呢，可能我哋出到去嘅時期呢就發覺原來好多外星嘅高等智慧生物、外星嘅文明，哇，即係一係同我哋通商，一係就打路飛起咁呀。咁好多科幻小說可以寫得出嚟啦。咁呢個又係另一個可能性。咁所以啦，你話啦，當然第三個可能性呢就係、話連生命呢樣嘢都係 fluke。咁即係話啦，哦，原來我哋出到去呢個宇宙入面呢、雖然有好多星球都係個環境可能都頗為適合，但原來都係死寂一片嘅、原來生命呢樣嘢本身呢就係一個 fluke。咁有三個可能性，你信邊個？ 我覺得啦、其實我覺得都係我冇話信邊個， 冇得信嘅根本 係， 咁冇科學 係 啊，其實係冇得信嘅、真係、因為我哋嗰個資料不足，我哋叫資料不足，無可奉告， 係冇得判。 其實係即係我哋叫做可能性 A、B、C， A 就係最差嗰、個，根本咧原來我哋地球係唯一喺宇宙入面孕育住生命嘅星球，宇宙入面完全冇其他生命嘅，呢叫做 A 係嘛 ？B 就係話哦，原來好多星球都有生命。但原來呢啲星球嘅生命呢，原來最聰明呢都係海豚啊、星星咁嘅啫，咁呢叫 B。C 呢就係話哦，原來呢好多星球呢都有人類咁嘅高等智慧生命，有啲仲高等過我哋好多添咁樣，咁呢叫 C。咁你話你信 A 定信 B 定信 C 呀、喂，其實係 冇邊方面有特別嘅證據 呢？係呀、你鍾意㗎咋嘛，係咪？你可以喺網上投一投票啊，但其實我都唔會睇㗎，因為冇意義嘅，係咪？即係你係鍾意㗎咋嘛，係咪？因為科學家到而家為止都係資料不足㗎嘛、但係即係諗下係無妨嘅，幾過癮嘅，係咪？但係作為一個科學探求，你冇計㗎，你真係要實質上去做啊。所以點解我哋要派又太空船去火星 又不斷去聽啲無線電接收器，係咪？希望有天外嘅來鴻 當你一收到嘅時期咧，就真係有答案啦、即係話哇，原來有個外星文明真係即係射啲嘢嚟咁樣。咁你話喂，我哋唔識佢個語言㗎喎，咁唔緊要㗎喎、我哋有共通語言㗎嘛，共通語言就係最基本嘅數學譬如好簡單，佢射嚟嘟，然後嘟嘟，然後嘟嘟嘟， 喂，咁你都知喂一二三喎，自然界係咪，咁點會無端端整個一二三嚟呢？咁仲精彩嘅就係、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哇真係 嗱，咁呢個呢就係、是、阿瑟克拉克 Arthur C. Clarke 喺佢個名著2001太空漫游入面，佢、所讲嘅黑色嘅碑石 monolith、黑色嘅碑石佢个尺寸呢、就係1:4:9。咁、一塊咁样嘅碑啦、就喺月球上面发现嘅。咁、1:4:9啦，当然佢方方正正你都已经知道唔係自然㗎啦、但係佢啱啱係1:4:9喎。咁係有咩特别啦， 平方啦， 係啦，咪一嘅平方比二嘅平方比三嘅平方囉，係咪，咁所以如果你突然間喺個無線電夜晚黑，嘩唔使定夜晚無線電，其實日間都得㗎，咁突然間喺個太空深處度收到個信號、即係一下然後四下然後九下， 一定不是， 喂大佬呢、這個仲係自然唔係呀嘛，你冇呃我啦，係咪，咁佢仲唔係外星人、是嗎，咁、所以其實我哋同外星人溝通好易嘅咗喎，因為我哋有共通語言㗎嘛，數學就係共通語言啦，係咪，咁呢個好有趣㗎，即係 ABC 呢三個可能性、其實真係唔知道。好啦，咁講返頭先嗰個問題呢，其實我又忍唔住啦，賴落去呢，我大概中一定係中二呢，最遲呢我就喺學校個圖書館，因為當時我讀間中學呢就係不見經傳㗎，唔出名㗎，而家亦都已經光榮結業咗啦嗰間學校。咁但係呢我就當時都有個新校舍嚟㗎，其實我嗰時去小學五年班去就讀新校舍，我三四年班呢就喺舊校舍。好啦，佢起咗新校舍我就五年班去啦，就中一嗰時先開始去圖書館借書睇㗎，曉得。竟然俾我無意中借咗一本書，即係硬皮精裝嘅英文書。咁樣佢因為個書名吸引我，就叫做 The Fifth Dimension、就第五度，咁、其實第五度乜唔知啦，但我就直覺嘅梗係第五度空間啦，咁樣嘩我就第四度空間已經好巴閉㗎啦，第五度空間係乜東東呢，咁我借嚟睇到，點知睇完之後呢即係你又開心又唔開心啦，就係、是、原來佢完全唔係講嗰啲咩超空間嘅嘢嘅，即係你以為講嗰啲咩超時空，唔係、但係其實佢係講呢，係佢其實係好哲學性嘅，好思想性嘅， 哲學性， 我幾年前呢忍唔住喺互聯網度抄咗好耐呢，我就抄返有返呢本書嘅資料，但係好少嘅啫，因為呢本書寫上係太耐啦，係即係50年代初一位女士寫嘅，個作者係女士嚟嘅。咁但係原來嗰位女士呢原來都係一個叫做係哲學家咁上下啦，但係就唔係出名嘅大學教授嘅哲學家，但係佢又好寫好多呢啲咁嘅關於哲學啊同埋有啲關於心靈嘅著作嘅。咁但係呢佢係有啲神秘主義色彩嘅。但係佢嗰本書入面呢有提到一樣嘢呢，嘩四十幾年之後嘅今日呢其實我都係銘記於心嘅。佢講咗一樣嘢係令到我真係即係突然間有啲恍然大悟嘅。佢係點講呢，佢話我哋覺得人為萬物之靈，當然我而家四十幾年之後我係自己再諗返出嚟㗎啦，即係嗰啲 accept wording 我唔記得啦，但係我理解就咁。佢意思即係話人為萬物之靈，我哋就覺得呢我哋係有高等嘅智慧啦，高等嘅思維啦，咁所以我哋呢當我哋係瞓覺嘅時期就自然係冇知覺啦，但係只要我哋係擘大眼清醒嘅時期呢，咁我哋應該就係一個有思想嘅人嘛，即係我哋係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嘅人嘛，咁但係呢我哋唔好忘記呢，其實我哋以為自己係一個有思想嘅生物啦，高等智慧生物啦，並不表示呢我哋係真係每一分每一秒呢都有用到我哋呢一種咁嘅能力嘅，即係話唔係話我哋每一分每一秒都喺度thinking 嘅，諗緊嘢嘅。佢話有時我哋可能係清醒，但係呢係 non-thinking 嘅。雖然佢我唔記得佢用嘅字眼啦，但係我係 get 到嗰個 meaning 啦，即係我知道佢個想表達佢係類似嗰樣嘢。嗰時對我嚟係一種震驚嚟㗎。你可能唔明白我意思。我意思就係話呢，我當其時因為我由細到大呢我係好鍾意諗嘢嘅人嚟嘅。咁我細細個呢我就即係嘩即係好多觀察好多嘢啦，身邊啊即係日常生活發生嘅嘢啦，咁樣即係看在眼裏啦，咁自己喺心入面呢擺喺個心入面。咁但係呢其實我好細個已經開始就問好多問題啦，亦都思考好多嘢啦，咁樣樣。對我嚟講呢清醒同思考緊嘅清醒係同一樣嘢嚟嘅。嗰陣時我 form 1咗喎。我諗大概頂都係 form 2。但係呢位女士話俾我聽，佢話清醒唔一定等於思考緊嘅清醒。 會唔會嘅意思有個層級話呢，你諗緊嘢係更加清醒呀？ 係差唔多有咁嘅意思。你真係好嘢 Jeffy， 其實佢就係咁嘅意思。佢有少少個含義呢我覺得好精彩嘅，就係、是、話原來呢 清醒都有唔同程度嘅清醒。 嗯， 即係瞓咗覺就係瞓咗覺啦嚇。當然你瞓咗覺其實都有唔同程度啦，你可以瞓得好差，可以輾轉反側啊。但係我哋而家關心嘅唔係瞓覺，我哋關心嘅係清醒。但原來當一個人清醒嘅時期，佢係原來係有好可以有唔同程度嘅清醒，而我哋平時日常嘅清醒咧，可能其實係一種好低層次嘅清醒。 嗯， 而我哋啊，其實我哋嘅大腦啊，係有好多潛質未發揮嚇、啊，即係正如前一排有套電影叫做 Lucy 啊，就係講呢樣嘢嘅，即係你啲好多人咧，呢啲其實係老生常談啊，即係就係話，人嘅大腦其實用咗十分一嘅啫，我頂啊，甚至話百分一嘅啫，哇！如果我哋嘅潛能發揮出嚟咧，我哋曉飛啦咁樣係嘛，即係穿牆過壁啊，係嘛，一個打一百個、一萬個都得啊咁樣，咁其實係完全荒謬嘅呢種， 嗯、 即係呢啲係。拍戲寫小說就冇所謂啦，但係而家佢通常咧，佢話我哋十分一嘅潛質未用，十分九潛質用咗會點咧？咁樣佢哋嗰啲嘅小說也好，戲劇也好咧，嗰啲想像力咧，即係嗰個推敲咧，係渣到痹嘅，係、 嗯、 嘛？哇！原來我十分之九潛質發出嚟，我就曉飛咁，唔係啊嘛？曉飛呢啲好低層次嘅嘢啫，係嘛？係、 嗯、 嘛？而家嗰個問題就係、是、嗰、那個我哋嗰個靈性點樣提升啊嘛？咁當然你要原諒嗰啲導演啊、編劇啊、小說家嘅、嗯、 畫面嘅可能 唔係啊，根本你即係話要一隻貓想像啊，愛因斯坦係點樣思考嘅、嗯？你隻貓想唔想像到先？ 嗯，當然唔得啦。 咁你而家你要想像你十分之九嘅潛能未發揮喎、 啊，係喎 呢樣嘢邏輯上係 唔成立， 荒謬係唔成立噶嘛、嗯？你明唔明啊？係、 嗯、 嘛？即係我而家嗱，你想像係你而家比而家聰明十倍啊嗱咁，你想像下。 唔知咩事、啊， 黐線嘅，你講嚟都嘥氣咁，即係我哋要 bullshit 係嘛？但就即係好多人咧，啲電影啊中意拍 bullshit， 咁啊，所以嗰套戲梗係垃圾到唔行啦。一理論上、原則上，我哋冇可能想像我哋聰明十倍係點噶嘛？你明唔明啊？咁簡單嘅邏輯係嘛？咁但係啲人就中意拍戲咁，冇所謂啦，買飛入場算啦，係嘛？嚇 OK。咁但係咧，嗰本 The Fifth Dimension 咧，其實佢隱隱咧。就係講緊呢樣嘢，就係原來 wakefulness 即係 being awake 咧，其實咧並不表示你係真係 thinking 嘅，或者就算你以為自己 thinking 咧，你嘅 thinking 嗰個 level 咧係可以有好大分別嘅。咁又係，你而家諗緊啊，一陣間去邊度食嘢好咧？同埋你而家諗緊，哇，一個即係數學上嘅最高深嘅問題係嘛？咩哥德巴猜想？喂，係兩種好唔同嘅 thinking 喎。 哇！我聽到我都覺得。好震撼啊！ 系啊， 而家好似我谂我感受到才哥你 系啊，所以我嗰阵时中意我睇呢本书嘅时期咧，哇哇劲啊！呢、這个作者即系佢提出嚟嘅嘢，我就开始明白，哇！其实我系要去到一个更高层次嘅 thinking，、 嗯、 所以咧或者你可以作名咧叫 deep thinking 啦，系嘛、 嗯？ 即系有好有深度嘅思考咁样样吓。咁、啊、当然其实即系做咗几十年人啦吓、啊，即系嗰阵时我先至系分分钟。十二三歲嘅啫，但我哋而家已經係十二三歲嘅幾倍啦嚇，隔咗啦。咁但係我都唔覺得自己有咩點樣提升到咯，即係我唔覺得我有咩嘢即係 deep thinking 咯。但係其實我係好佩服有啲人 deep thinking 嘅，即係特別係做數學題咧，我係覺得呢個世界係好唔公平嘅。即係同樣一條數學題咧，其實我啲數學好渣噶啦，大家講出嚟大家可能唔相信啊。咁但係咧，即係有啲好深嘅數學題咧，其實有啲人咧，佢可能即係睇兩分鐘，佢已經完全解到咧。我翻到睇兩個鐘，我都唔明啊。甚至咧，我亦都有試過咧，我有人解到俾我聽，原來係咁樣解啊，係咁啊，於是就明咗啦，做咧。